崔丽最终是被担架抬着出去的，伴随她的是一路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招待会被中断片刻后，冲进来的是家事的新闻官，进来便拦住了那些恨不得追着赵上一路的记者们。不好意思，各位啊，出了这样的意外，今天的采访大概只能到此为止了。新闻官说着，根本没去理会记者们的意见，就开始招呼家事的几位出席选手往外走。 记者们虽然大声抗议，但家事方面态度强硬，最后丢下一句：“我们会在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什么问题欢迎到时来问。”转眼间，家事的人就已经走了个干净。记者们无奈，家事如此强硬，看来也不在乎他们可能的口诛笔伐。不过，说起来虽然只问了两个问题，但也算很有料了。 一个问题能把对方的人给问得晕过去，这个问题之下得含着多少让家事无法启齿的内容。今天没有得到答案，但记者们也不会气馁。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家事这么大个俱乐部，难道还能瞬间从地球上蒸发不成？各大媒体的记者此时都已经在心底谋划着接下来的采访计划。 家事就这样跑了，但记者招待会还要继续。不管家事的名气再大，有多少话题，在今天冠军才是主角。 众记者耐心等候着，从家事那里得不到问题的答案，从星星这里一样可以。问题的主角可是在星星战队的。结果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来。 结果过不大会儿，就见联盟方面的新闻官一脸尴尬地走进来，笔挺的西装可是起了不少褶皱。不好意思，各位啊，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已经结束了。新闻官上了台来，看一眼台下那无数焦急的目光，随后一脸窘迫地宣布着：“ 什么？” 所有记者哗一下站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啊！有人立即嚷出来了：“星星的人呢？” 对呀，星星的选手还没有来啊。星星的人已经走了。新闻员说起这个也是一脸郁闷。颁奖仪式结束后，各种工作人员出来收拾局面，现场是有一些乱的。职业选手这种时候都知道该去做什么，比如家事战队的就自觉回到后台等候参加记者招待会去了。但星星的人呢，就这么走了。 是的，他们走了，没和谁打招呼，也没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在有常识的人意识里，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没有人会去防着打完比赛的队伍离开。于是星星战队还真就离开了。联盟方面是直至记者招待会已经准备就绪，才发现准备参加的人员这边只有家事，不见星星。工作人员疯找。 到处找，没有，而后又是四处打问消息，终于从某处听到消息，说是有一大堆人高呼着我们是冠军，就这样扬长而去了。是星星的人还是星星的粉丝？没有答案，唯一的答案是星星的人已经不在了，他们放了记者招待会的鸽子。 好在星星是作为胜者，是稍后出场的，所以联盟方面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们赶紧寻找星星的联系方式，想在家事结束招待会之前将星星赶紧找回来。谁知道家事战队也实在不是省油的灯，才第二个问题，居然就有人被问晕过去了。以这样的理由提前结束记者招待会，联盟方面也不好做出太多阻止。 可是另一边，星星的联系电话他们都还没有找到呢。情况已经知会了主席冯宪军，冯宪军听到后也是一怔：“不会吧？曾几何时是叶修拒绝参加这种活动？难道现在将是星星这一整支队伍拒绝参加活动吗？这可太犯规了，绝对不能允许！务必要找到他们，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主席下达的指示。这边联系电话确实已经翻到，连忙拨过去，结果却一直是无人接听状态。 联盟真无奈了，那边记者也总不能一直等着，于是新闻官出面宣布记者招待会至此为止。新闻官显然知道这局面有多尴尬，紧接着被记者们围住要说法，他也早有预料，但是人反正也是找不回来了，还能怎样啊？新闻官也只能是苦笑应对。挑战赛决赛，记者们等着挖出无数爆点的记者招待会，居然就以问晕一个人为止，没人会感激。各家媒体都已经飞快开始了下一步的部署， H 市这边有驻兵的都已经开始往星星网吧和家事俱乐部两边派遣兵力。躲？你们真的躲得掉吗？结果第二天，家事俱乐部突然宣布对外进入新闻缄默，而他们对此做出的解释是俱乐部折戟挑战赛，这彻底更改了俱乐部前进的步伐，现在有很多事要处理，暂时没有精力去应对媒体。刘说倒像是真那么一回事，家事战队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输在挑战赛，他们来年的计划是冲着职业联赛甚至是联盟总冠军去的，结果现在又要来一年挑战赛，这第二次降临的灾难确实够他们收拾的。别的不说，孙翔、萧时清这等大神已经跟着家世在挑战赛里沉沦一年了，再来一年他们能甘心？甚至不说这等大神，就是张嘉兴、申健这些选手在联盟也是足以找到一席之地，接着玩挑战赛他们也未必愿意。还有家世战队新人邱飞，据 B 市某家媒体爆料说，微草战队对这位年轻选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在找机会和家世进行接洽。这消息来自于狗仔小报，可信度有限，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即便是邱飞在挑战赛里混迹，那也是一种浪费。这些人家世还能不能留住？值得家世焦头烂额的事确实挺多，但是此时媒体才不会相信他们是真的因为太忙所以没时间应对媒体访问。他们是忙，但是他们不敢面对媒体，就是因为他们心虚，越心虚媒体越要挖，家世新闻缄默，但无孔不入的媒体总是能找到旁敲侧击的机会。首先就是从星星网吧的收银小妹处，媒体了解到了叶修是怎么跑到他们这个小网吧来的。虽然他们就和家世隔条街，但离开家世就投奔一家网吧，这好像太不符合一个联盟大神的身份了吧。结果没想到答案还真是这样，星星网吧的收银小妹信誓旦旦地说，当时叶修来网吧要了台机器，而后看到了他们网吧的招人页面，然后主动申请要在网吧打工来着。荣耀大神宣布退役以后就跑到网吧来当网管。再然后众记者参观了在星星网吧这段时间叶修大神战斗过的地方，那摆着一张小床，而后就是堆满杂物的储物间，让无数记者差点没哭出来。这就是为家世闯下家世王朝，让斗神之名响彻整个荣耀圈的一代大神从战队退役以后的下场吗？次日的各大媒体，这间引人泪下的储物间的照片被刊登出来，各大门户网站也是纷纷转载，更有电视媒体蠢蠢欲动想要来实地拍摄。荣耀圈震惊，粉丝震惊，叶修因何原因退役离开家世，这已经不重要，但就为战队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功臣，退役以后就是落得这般田地吗？当网管住狗窝，太过分了。有记者随机采访到荣耀玩家声称， 我无法想象像叶修这样的大神在退役以后居然会是这样的处境，我很怀疑家世战队是如何对待选手的，长此以往还会有选手为他们效力吗？哦，不对，已经不会有了。打挑战赛的队伍，什么职业选手才会愿意去啊？ 这位玩家吐的一口好槽，往家世伤口上尽情撒了一把盐。 叶修退役后居然这么惨，这不是真的吗？不会是什么炒作吧？ 也有比较怀疑的。 难以置信啊，家世之到底是家什么样的俱乐部啊？无论他们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但是让自己的功臣落得这样的下场，我只能说丧尽天良。这样的战队出局那就对了，叶修干得漂亮，挑战赛决赛我看了，精彩经典了不起。妈的， 我觉得吧，这事有点不靠谱，叶修大神那是什么身价呀？退役而已，怎么搞得跟净身出户一样？有问题，我觉得太有问题了。 以上访问到的都不是家世的支持者，除去那些还保持疑惑的，其他骂起来都是相当的痛快，相当的无所顾忌。而家世的粉丝呢，面对这样的事实痛心难过，他们想为战队辩解却找不到任何理由。 我想事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定还有什么别的隐情。 家世的粉丝心中还存有美好的希望，他们始终希望他们的大神和战队是和谐的友爱的。 靠，这肯定是叶修在故意装可怜，在抹黑家世，这么大个大神这么惨，谁信呢？我反正不信。 也有坚持维护家世战队，无视事实，只从逻辑上进行推理的。 我不知道啊。 还有的家世粉丝面对这个问题，最终确实像家世战队一样沉默了，回答不上来了。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怎样，终究都是痛。但是更多的家世粉丝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聚会，天天在家世俱乐部门外表示抗议，要求俱乐部停止新闻缄默，对这一系列问题给出明确的解释。